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啊，心里讲的郭台铭，哈、哦，初选无过关，直接顶到退出啊，这个国民党。那么啊，这个啊，也痛批国民党是腐化的这个政党，分赃的政党，导致今天他想选的时候，国民党啊，对他啊，非常多的支持者对灰熊的无谅解。好、哦，要求他要道歉。那么今天啊、这个他昨天这样讲法，国民党的支持者买单了吗？哦，他算道歉了吗？这个代志啊，到底好、哦、以郭台铭性格上的霸气，如果不让他选，好、哦，那么国民党会分裂吗？会这个情势会怎么演变？朱立伦啊、会怎么出招呢？因为球归拢总理朱立伦手上。那对侯友宜来讲，好、哦，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态势？给他给那边来讨论。好、哦，那么啊、当国民党啊、这个角逐这么激烈的时候，民进党赖清德，那么今天继续改革民进党，除了啊、这个台南议长啊、正副议长贿选案之外呢，有关黑道入党的部分啊。哦，那么他今天呢、啊、也有做出最新的决定，好、啊，有关黄成国这个事情。另外呢，啊、林智坚在昨天啊，这个对于他的这一个学伦案，他撤回诉愿啊。那么今天呢、啊，赖清德也表态了，这是不是表示民进党一步一步的在脱离啊这个九合一的时候？啊，大叔的这种战场，另外是咱也来关心啊，南投的补选，因为啊，这个3月4号就剩下不久了。那么两边啊，啊，这个应该是说五五坡哈、哦，竞争非常的这一个激烈。另外是啊，这个在土耳其哈、哦、啊，我们的这个救援队回来了，不过在机场受到非常非常热烈的掌声啊。哦，那啊、说那个掌声啊，如雷的掌声长达五分钟。好，那今天啊、我们要来讨论，我们今天呢、啊、邀请到的来宾啊、第一位是民进党的立委庄瑞雄庄委员。 好，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伟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 你好，大家好。 另外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另外是啊，民进党新北市的市议员卓冠廷。 洪一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以及资深的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啊、还有我们邀请到前民众党的中评会的主委林树辉。 我好，大家好。 好，非常欢迎齁。那么首先呢、啊、那来看就是说啊、这里、郭台铭昨天表态之后齁、哦、今天呢、啊、国民党里面呢、啊、对他反弹的声音很大。来，我们来看一下。 新大师说问我一生何所求，平安幸福少五洲。 在国民党中常会提起星云大师遗愿，朱主席这句问我一生何所求，难免让人想问求的还有没有总统位。但眼前最伤脑筋的就是郭台铭表态难题还全丢给自己。 我已经跟郭董见过面了，清楚地表达他代表国民党来参选并没有非选不可。 党秘书长戴达说郭朱两人没碰面，倒是自己和郭台铭谈过，欢加他不是非选不可，被认为朱主席是不是2024也想参一咖。传出朱立伦原本想邀请郭台铭出席2月9号新竹党部主委李进颖就任参会，郭朱会势必压制侯友宜声量，但郭台铭人在美国，回台湾反而还先见王金平，高调表达参选意愿，打乱党中央布局， 表示自己的意见跟想法，我们都可以争。 这头侯友宜得等市政总质询结束，立场为难。另一边，依照国民党规范，郭台铭9月才能回党，荣誉党员的戏码恐怕再次上演。 没有谁出来，没有人反对的啦。 任何一个人量身定做，这个是不对的啦。 4年前，郭台铭退党，痛批分赃腐朽，为选总统回党，传出不少党员不满，挺郭挺侯派陆续发声。 现在最强的母鸡是侯市长，出选会留下重大的后遗症。 有这个国际观，有这个能力。也归郭董莫属。 王金平和挺郭派前立委卢家成15号下午再见面，晚上还要工商会和蓝营议长等人参叙。朱主席千算万算，恐怕没算到局势变化会让自己这么为难。 好，那么我先请教一下庄委员，你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 先拼先啊，因为这郭台铭来讲，对国民党来讲，伊算啊影响力算大咖，这算好嘅啊。你看为最可怕咧，为迄个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你看渤海甲西北，迄规个红海规个富士康底下迄企业的迄厂房，迄是最可怕的。你若讲伊细卡，你讲四年前是安怎国民党在乖乖啊讲啊，无来改一个规则啊？但今麦要佫改无？今麦要佫改无？今麦就是讲国民党就是讲啊，我着拿朱立伦的立场来看，我着当个大赢。啊，我大赢了，我甲你已经足客啊！我朱立伦我嘛想要选啊，我胜选的党主席啊。新北市的侯友宜嘛真的是大咖，民调嘛真的悬啊。这时阵认为讲无你郭台铭嘛不要紧。但问题是讲郭台铭的意思是讲无你敢干。你敢敢同我甲排毒掉？国民党很多人在讨论啦，吼。我想因大家咧想话，讲最简单就是讲，啊，无就像四年前安尼，荣誉党员都搁甲发一张号伊，嘿，安尼伊就搁有参选的一个资格啊。但问题是时间嘛搁未赴啊。所以李全龙今仔日即个出来标准的出来讲，你郭台铭去边啊困啦。李全龙讲的意思就是安尼，但是就是讲安尼有较伤人的心呐、啊。批做你那八百岁吼，咱在对你批做面前，咱就把拢总算做囡仔尔。六十九岁，伊讲年轻气盛，其实也不为过。重新再讲一下来讲，伊郭台铭意思就是讲，我较冲动淡薄啊啦。啊，即个看袂花个几百步。今仔日大家甲讲安尼了后啊，啊，好像是国甲迄个郭台铭讲安尼了。郭台铭，我想伊也想讲，哇、哦，阿林瓜阿咧主席，我也较低落啊，好像国民党不买账。 对， 过来郭台铭来讲，真那个较避免淡薄啊，国民党是不是会受得了？我看这个好戏刚要上场，亡命之徒啦。我都有算啦，好有算，算掉我做总统，算不掉台湾套人比我较好个啊。 是， 他的前提一定是这样。有够霸，真的有够霸。伊今仔一定想讲，是朱立伦你太牛，你今仔是拄啊换内场，内场游戏规则输在你顶。啊，他确实哦，郭台铭今仔要想要算，那无朱立伦点头，真的会很困难。但是我都认为，我拢感觉讲怪怪，那小花那的演双簧。安怎讲你演双簧？郭台铭伊嘛知影讲侯友宜足强哦。侯友宜伊嘛，探头甲你讲哦，你亡命之徒，我嘛亡命之徒啊，我算了，我想计算了，算掉我嘛是总统咧，甲你郭台铭同款咧，算无掉，你想好个，但是我想大咧，我新北我想大咧，啊，所以会这样拖，拖愈久了，国民党的人愈讨厌，搞不好就是让侯友宜更有正当性，所以我一直都怀疑，讲是不是他们两个在演双簧，拖愈久了，我认为。侯友宜的正当性越强哦，所以好像为自己在争取啊，间接马德嘎侯友宜造势啊，哦啊，但是这是一个前提之下，因的认为讲这局因的稳赢的，所以大家拢展现出来拢很有霸气，啊，但是是你去年当然一大赢无唔对啊，啊，底拢 会好转来不？会好转来？ 困难， 困难吗？ 要安那转来？要安那转来？ 可以做东莞啊。 啊！你党员啊！你一日讲，你一日甲你要入来，顶座后你入来，啊刷了后你初选输人，你去选出嚟， 未好转来啊？会变多吗？ 伊嘛免变多，伊嘛免变多。 哦， 伊认为讲啊，我上摆经营，伊阁有两家人，伊有几啊家人去收啦，伊也免收伊靠边家来啦。 对， 哦，啊，想主要是我都认为他还有可能借这个机会，伊都干嘛？甲侯友宜啊，两个呀，干嘛拢袂歹？冇可能得甲侯友宜造势，啊，这个造势的过程内底，那伊会当等伊了哦。朱立伦有一定的压力的话，放行。啊，那今天无多，停于侯友宜而已。很多种局势的一个变化。啊，但是都是有一个前提，他们都认为他们已经是赢定了。但是这个局势吼，都不用提出愿景，干啦，安尼讲，等下啊，就要赢。我感觉台湾民众未必买单。 冠军兄。李乾隆胜侯友宜的人吗？ 标准挺侯友宜的人， 标准挺侯友宜。 我简单讲哦，李乾隆今天发声，意思是说国民党不要为郭台铭开大门嘛。这代表什么意思？过去支持侯友宜的力量在新北市，我们讲侧翼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旁支也好，李乾隆发声代表侯友宜的主力军，开始发声，这代表侯友宜开始有紧张 啊。 为什么会这样讲？洪哥，其实侯友宜现在面对的困难是。我们之前都讲说啊，他好像时间拖啊，往后等啊，反正他民调最高，国民党征召他就解决了嘛。但现在看起来郭台铭民调起来了。侯友宜他面对的课题是，他当选这一届的市长， 到现在还没面对议会。第一次总质询，我们这些新科议员第一次终于可以问侯友宜，很多市政要问嘛。四月份，四月到六月，这是他第一次在议会要面对议会，所以两个时间点嘛。四月到六月，正常来讲，他依照民主政治也被绑个议会嘛。四月前就定案了，哦，国民党征召侯友宜，逻辑不太对，也很奇怪。我们的判断不太可能这样做，是因为你这样子一做下去之后，其实侯友宜调议会就是冰冰冰冰嘛，就是他就是去被我们垫嘛，因为你根本所有的市政，所以大家推估合理的时间点应该是 六月之后， 六月之后， 可是因为还有啊，对不起，还有那个朱立伦要访问美国跟日本 的问题，对，是。那洪文哥，我今天有问到一个算是内幕啦，就是郭台铭为什么现在大家感觉他姿态很高，就是好像哦，他对朱立伦说不要重蹈四年前覆辙啊，我一直搞不懂。后来我终于我问到一个蛮亲近郭台铭的人士啦，我快搞懂了。郭台铭，大家讲说啊，郭科配郭科配啊，啊有一些大家评论就说不太可能嘛哦。郭台铭现在靠的就是这个亲郭人士怎么跟我讲？我问他说，哎、欸、啊，真的有可能郭科配啊？啊，郭台铭有没有可能国民党不让他回去啊？没提名他、啊，他就有各种可能性啊。哎，他们阵营是这样讲的、欸，他说啊，国民党假设最后是提侯友宜或提朱立伦，啊，就有可能郭科配啊。我搞懂了。郭台铭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利基，跟他可以跟国民党画巴拉 Ken， 就是我现在态度是我要回国民党。你国民党提名我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一种是跟柯文哲谈好了。 对。 用不管是用无党籍还是民众党的那一张门牌合作，另外一种可能是他一样让柯文哲选他的啊，可是郭台铭他的力量去支持柯文哲合作的可能，那国民党的逃了莫雷修。 是，哎，方老师， 郭台铭真的是造福人类了，那昨天他说他四年前啊、选输国民党初选输了啊，痛骂国民党是啊的分赃腐朽，啊，他说我当初是年轻气盛，我现在只要69岁以下的人犯错齁，都是我年轻气盛啦、啊、所以他让我们找到很多的理由。如果69岁算年轻气盛，那59岁叫少不更事啦、49岁叫年少无知啦、39岁叫童心未泯啦、大家都可以找一个理由。那我必须要讲的是，他昨天找这个理由让大家觉得说感觉有点比喻的不伦不类齁、第二个，我觉得郭台铭发挥的一个效果叫什么、鲶鱼效果。郭台铭进去之后呢，哎，看朱立伦本来很弱啊，挺朱的人都不敢出来，现在全部都站出来咯。我们看到了包含像游淑慧、郑丽文、李乾隆全部跳出来，好，包含董志森、蔡正元，一个一个站出来，就把那个本来朱立伦，哎，他认为他那个没有什么人挺他，哎，全部我觉得是把反郭的力量大凝聚，大集结。 是， 我觉得郭台铭当然他一定有做民调，他认为他的民调很高，他认为朱立伦不行，所以我今天就是要你朱立伦来拜托我啊，选，就这国民党需要他，不是他需要国民党，就他气势才会那么，他昨天的姿态，表面上是态度谦卑，但是姿态很高，就是你要拜托我，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因为他有做民调，可他没想到，他现在问题在哪里？是国民党内的反郭的声音非常大，炸锅了。所以朱立伦呢，他现在怎么可能去恭迎你郭台铭进来？国民党一定有人反对，更不要讲朱立伦真的希望郭台铭回来吗？他不希望啊。哦，所以他现在就是你就叫嘛，你就吵，我不理你。我就保持沉默，好、哦，我躲起来，看你怎么办。那到最后，郭台铭如果真的拿不到国民党的，他会不会跟去民众党？柯文哲已经放话了嘛？柯文哲叫学姐说他甘愿当第二嘛？你觉得学姐有办法讲这么深入的政治高层的这种内幕吗？这一定是柯文哲叫他讲了嘛？柯文哲讲完之后，哎，现在又翻脸，不认说没有啊，这个不是啊，有人要黑我怎么办？可是他就是靠学姐来放这个气球，给谁？给郭 是， 然后再给侯友宜。侯友宜赢到之后也拿不到门票，无法被征召。来来来，我这个民众党大门打开啊！我甘愿做副总统，来当正的。 是， 所以我觉得现在郭台铭像，郭台铭如果有这么高的民调，我们看昨天放言的民调，他还是很高哦。那以这样来看的话，他不选太可惜了嘛。 是， 所以就算国民党不提名我，我一定要找一个地方选，而且甚至有没有可能他自己联署？他有无党派， 是 联署的时候来测试我的条阿咖是谁，来看我的人气在哪里。所以他可以透过这个方式用无党籍，那到时候就变成说哇。 我们看我们明年的总统大选可能非常热闹、哦、国民党配出一组，如果郭台铭他自己出来选呢、嗯、或者民进党、再来就是柯文哲、柯文哲不可能不选，所以我觉得这就变成说整个情势是复杂的、那你说朱立伦有没有可能说啊，好啦，跟郭台铭让你进来，不可能。 反绿大联盟会不会是蓝军团的分裂？ 会分裂，会分裂。而且我认为，我们从人性来看，朱立伦去年1126赢了这么大的选举，赢了那么多席，他当初为什么要去选这个党主席？选的哇，跟张亚中厮杀，好不容易选出来了，然后去年选的是省县市县市长选的那么好，他不选违背人性也违背天理啦。我说实在以他这样，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他不可能放弃的。好，那你说这个郭台铭要用民调来跟你想说啊你怎样样，他不理你嘛。 是。 到最后郭台铭没有让你进入党，然后侯友宜也没办法征召你。就舍我其谁啦。他就是没办法啦，你们大家都没办法，不是我不要帮忙啦，但我只能勉强披挂上阵。所以他现在要先拿到的是党内的这个门票。 是。 拿到了，因为他想相信什么，到时候国民党只有我一尊的时候，自然党员 會我会直接一点，朱立伦会不会让他回国民党？ 不会， 不会啊，你认为不会啊？ 不会， 不会。那个郭台铭应该避免哦， 避免的避免呢、啊？怕什么？钥匙在我这边呢、啊，你咬我啊？对不对？我钥匙在我这边，你怎么办？你总不能把钥匙给抢走吧？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你避免的避免，而且我真的觉得郭台铭真的不要再讲话，他每次讲话都出错了。那到最后，他我觉得朱立伦相信的是蓝绿归队，就蓝的人到最后啊含泪还是要跟投这个讲朱立伦一票，终究他是国民党的正宗， 是 而郭台铭被人是国民党的叛徒，叛徒就不要投他，我觉得他在打这个算盘。 来东啊， 我你看这一局哦，现在是乱到不行，就是说国民党现在是挺锅跟反锅了，那个战火已经开始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哈，那个《中国时报》的那个主笔式的一个短评哈，我是只有直接印那个标题的，去讲官嘛，官比有功哈。 有， 哎，开始看郭台铭、郭董的重评，这个已经到讲话已经到了很酸很那个了哈。你如果是郭台铭，看到这个，以这种霸道总裁讲心头硬起八会这样啊，可是这里面后它里面在讲什么？简单讲啊。他就讲说，如果不是去年国民党赢得够多，郭台铭不会回来了。就是因为看到国民党赢得够多，2024有希望，你才会回来。可是你用 KJA 形容郭台铭，用 KJA 形容郭台铭，我不晓得这个后面的后坐力会有多强。就是说你在看这一波下去的时候， 蔡董这样子修理郭董，郭董会吞累，还是说他会更 好？不可能啊， 不可能嘛。 郭台铭怎么可能吞得下去？郭台铭如果今天吞了下去，他就不是郭台铭了。霸道总裁不是很假的， 是。 所以那个留下来的恩怨，当然这个《中国时报》不能代表，不等于国民党。可是你要知道，《中国时报》对深蓝来讲，它有一定的影响力。那郭台铭后面会怎么样？朱立会怎么样？我还是用民调来看比较快啊，因为目前没有公开的民调不多啦，我还是用放眼哈。朱立伦，我觉得你看这个哈，朱立伦的，他只有10%多一点。那如果是照这个趋势的话，最好是朱立伦出来选，赖清德就可以晚上偷笑，所以我觉得朱立伦其实几率不大了。朱立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郭跟侯之间，怎么样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啊？对，讲一个更白一点的话，因为吴敦义时候改了那个国民党的规定，所以总统不会再兼党主席，朱立伦是党主席，郭如果要回国民党，必须要朱立伦。帮他开方便之门，就是李乾隆今天讲的， 给他门票， 对，而且这是直达票哈，这张票是从党员到总统初选要直达， 不然他何必加入变成党员？ 好啊，但是你从这个礼拜你可以发现，那个反郭立的声浪忽然间就砰出来，到了李乾隆，江启臣当党主席时候的党的秘书长，这是指标，这里面多少人讲了很多难听的话，你知道吗？如果你看最近的话，大开方便之门啊，这些有的这些，他都很清楚，在一个时间点，就是当郭台铭表态说，我要出选，我希望回国民党，而且要有出选的时候，反郭的声音基本上就在这个时候，从各个管道出来，在郭台铭没有讲出那个出选那两个字，那两个关键字的时候，其实用点点哦，所以你注意看这一波，国民党内或者蓝军内， 初选那两个字讲出来之后，嗯，就是整个事情的转折点啊、哦、啊，包括侯友宜也去找议长，有个议长啊，谢典宁，嗯，挺他了。那我们现在是解答一个问题了：郭台铭如果会选到底，回国民党又不可能，嗯，你干没算到对，嗯，我们直接看最后一个，赖清德、侯友宜、郭台铭，这个郭台铭是用无党籍下去做民调，嗯，嘟嘟后你还记得点吗？ 32，哎。 啊，可是很这个当然还有些东西还要解答哈，就是说侯友宜真的会只有 24.4 吗？嗯，因为现在讲，因为只有一次了，你还看不到趋势。嗯，那、啊、这个民调里面是侯友宜跟赖清德都输哦。嗯，啊，你如果是郭台铭的， 郭台铭用无党选是不是？ 对，嗯，啊，这个无党当然一定是跟柯文哲的台湾民主党合作。嗯哼，嗯哼，啊，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子，郭台铭没选。都有柯文哲的时候，不管是郭台铭或者侯友宜都会赢赖清德。嗯嗯。好，但是我要讲，这只是一次民调，它还不能构成趋势。嗯。所以你如果是当事人，你看到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嗯嗯。好，当然这个有点揣测，可是关键还是回到一件事情。如果这个也是考验郭台铭、朱立伦跟侯友宜。嗯。如果机关呢这种东西齁越来越多。 对、哦。 那个国民党或者蓝军这个内伤就会很重。嗯哼，这个都会有后遗症的。四年前的因留下今天的果啊，这个果又会衍生到未来九个月的变化。嗯， 这是国民党啊，对不起，中国时报前几天啊，2月9号用社论讲，国民党还要再次被郭台铭糟蹋吗？你这样因人设事会造成党内分裂哦。哎，我想请教一下瑞德，所以啊，那、是回邓啊，就是糟蹋国民党，你看国民党也会糟蹋不？ 我个人认为，那么让郭台铭回国民党不是问题，嗯，但是让郭台铭回国民党代表国民党选总统是问题，嗯，好、哦。那么至于特定的媒体， 我郭台铭被登国民党，我就是被选总统，无法登国民党被冲啊。 所以国民党起码只有三个结果，嗯，国民党这个总统候选人只有三个结果，第一个卡侯，卡侯就让郭回来嘛，郭选；第二个卡郭，卡郭以后让侯选；第三个。卡锅兼卡侯就朱立伦选、嗯、很简单，现在不是这样吗？嗯，现在现实就是这样嘛。好、哦，那至于大家刚刚问我说国民党会不会回来，我告诉各位，同舟计划的截止日你知道是几号吗？嗯，昨天情人节嘛，今天15号嘛，17号就是同舟计划的最后一天。嗯，但是从来不是问题啊。为什么？ 同舟计划可以再延呢、啊？ 对呀、啊，不是、啊、都有国民党的民意代表直接说同舟计划二三四还有 plus 啊、哦，甚至于直接把航空母舰送给这个郭台铭都可以嘛、嗯？我要你回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是问题嘛。嗯、至于像李乾隆啊，像这些人啊，他们为了要挺侯友宜，说不能因人设事。嗯，嘿，我们这臭西郎，中国国民党自成立到现在都是因人设事。就问一下，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连任的一次而已嘛，对不对？嗯嗯、为了让蒋介石做这个总统，中国国民党可以直接修宪变成什么临时条款啊，变成那时候我还记得于右任、吴三连、赵立廉做个戏啊，你知道不、嗯、连总统都可以做到死啊。那更何况中国国民党，请问一下，如果不能因人设事，那丁盖为什么会有荣誉党员制呢？嗯，为什么会有现在为什么会有同舟计划呢？都全部都是因人设事、嗯。现在就看朱立伦一念之间，可是我告诉你，朱立伦现在都把一切推给3月4号蓝头立委补选完，对不对？嗯嗯嗯、补选完他也不会去马上处理这个问题啦、哎、他会去先处理这个所谓的区域立委跟不分区立委。那么从郭台铭那么昨天说出他年轻气盛一时冲动，60高回一公自己是年轻气盛、嗯、对吧、嗯、赵少康讲的没有错，郭台铭其实已经稍微放软了、嗯、可问题就在于很可惜，如果你郭台铭，因为他霸气惯了嘛，你忘了那本书叫《虎与狐》吗？嗯，他霸气惯了，我攻击官威已经是圣公对您讲客气啊，对吧？啊，我别个攻击顾维公，希望朱立伦吸取四年前的教训。哇，这个维公惹得嗨啊！那你问我说郭台铭会怎么样？你看黄建廷见啦、啊，嗯，昨天王金平说黄建廷秘书长会跟他见，然后黄建廷现在见了嘛？ 对， 见了以后直接说。郭台铭直接说想回国民党代表国民党参选，嗯，虽然讲得很好听，说在什么位置都没有关系，能够替党国什么从事光华拍天爱啦，我等下国民党就为着被选总统啊，我等下被送啥，嗯，然后呢，可是黄建廷又讲了一句话，他没说一定要选，嗯，所以现在还充满了很多的变数。呵，最坏的情况， 黄建廷说他没有非选不可， 他没有非选不可啊，嗯嗯、那我问你，郭台铭等下你国民党就是为着被选举啊，嗯，那今麦刚刚郭台铭没有非选不可嘛， 是。 那么我告诉你，那郭台铭会不会一气之下对吧？哈、嗯，那么干脆不用国民党选， 郭台铭是一个生意人，嗯，有一个人探家哦，千几亿的情况之下，人心 哦，那两千几亿， 两千几亿的情况下，对 我会差出去，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啊！我哪有两千几亿哦？我起码存几行呢？嗯，我人生的缺陷就是存几个行掌天下权，都、就是这样子嘛。那我要不要选？他现在已经在天人交战，我可以告诉各位了，已经嘛显得一个鸟咖哦，超过50%以上啊啦。 是。 他就在一念之间， 他想选了、啊，不然他就不会昨 天，不然他就不会昨天讲说我年轻气盛一时这个冲动了。但问题是，如果万一你郭明栋啊，喜公朱立伦卡他，嗯，那朱立伦活该啊，因为朱立伦自己讲了一句话说他要结合所有非绿的力量，哎、欸，那郭台铭就回来啦、嗯、 其实啊，今天啊，对郭台铭这么多的反弹，起因于四年前，啊、哦，这是四年前吴敦义做主席的时阵。颁给他荣誉党员证，都、就是可以回来做东莞啊。然后呢，再给他选总统的资格。但是初选无赢韩国瑜输了，伊就讲啊，国民党是分赃与腐朽。这段好、哦，等一下我们会看。那昨天他这样的这一个态度，算是道歉了吗？好、哦，这个国民党支持者买单吗？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啊，四年前发生的代志啊，啊，我们再来看一次啊。这个2019年的4月17，吴敦义颁发给郭台铭哈、啊、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荣誉状，党员身份就解套了。郭台铭当场啊，这个宣布选2020的总统，而且宣布他愿意参加党内提名的初选，不必征召。到4月23，六天后，韩国瑜发表5点声明，表明。参选的企图心，但是没有办法参加当时啊，这国民党的制度的初选，希望中央帮他开路。到5月15号，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以全民调的方式决胜负，征询主被动参选人，不采登记领表制。那么这个到了6月10号跟6月11啊，国民党公布初选名单，要求初选者签署初选同志公约，其中明定没有得到提名，绝不违纪参选。啊，郭台铭拒签，他说你的办法都没有啊，我签什么东西啊？我这样直觉回去，我还要劝所有候选人都不要签嘞。2019年的九月，连战发起获得党主席吴敦义，还有历任主席马英九、吴伯雄、朱立伦、洪秀柱等人联名呼吁蓝军要大团结，好、哦。啊，到了9月12啊，对不起，这是同一天，对蓝营大佬的声明，郭台铭这个时候发出了退党声明，他批评台湾人民不会认同如此迂腐的政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前，把政党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前，随后再发表亲笔的退党声明，他说他个人再多的努力也撼动不了现有国民党的分赃与腐朽文化啊。透过发言人退回国民党党政还有荣誉党员证书。2019年9月27国民党中常会未留决议未留郭台铭，可是郭台铭再发声明啊，他说这一个他强调绝不接受未留，双方既已经分道扬镳，未来个人一切言行将与国民党一概无关，从今而后无党一身轻啊，勿再彼此干扰跟互相纠缠，卖个狗狗顶啊，那个时阵好、哦，初算进行，一啊，各花2分多钟，一字一句慢慢的说。就算大哥做了4年，你把高雄做好了，人民智慧选择。就算大哥拜托你啦，啊、哦，中华民国的命运，我想我们一起来承担。台湾的未来，在我们共同的肩上。他强调自己会拼到最后一刻。细腻情种下今天的因，来，我们来看不需要。 国义兄啊，国义老弟啊，您今天呢能够把1124，把这个高雄赢回来，把这个国旗在南部站起来啊，您的功劳历史上无人可及。你自己的所决定，我希望你能够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如果我们不能团结，对高雄又面临到这么大的可能会丢掉的情况之下，立法院就没有办法赢的情况之下，您就赢得出大选总统，台湾啊 何去何从？就算大哥做了四年，对，你把高雄做好了，对，人民自卫选择，我不能说，对，就算大哥啊，拜托你了，啊，中华民国命运啊，我讲我们一起来承担。 即日起，郭台铭先生退出中国国民党。既然说要好聚好散，那我们今天就选择我们主动退党。我相信这段时间的一些累积，的确是让这个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希望说能够让国民党自己能够改造跟重生。但这名单上的人有多少人是人在曹营心在汉？还有很多百年世袭的中常委在把持这个政党。台湾人民不会认同如此迂腐的政党，这群守旧迂腐的中常委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前，把政党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前，这和郭先生当时返回国民党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四年前齁，时间你过嘛真紧齁。那国民党今天其实蛮多人反这个郭台铭，大部分都在讨论四年前那个事情齁。叶元之说：“难道初选方法要定到你满意为止吗？一定变的是安内嘛？啊，而且是外上面手机民调呀。”嗯，游淑慧啊，说你是只要被提名嘛，就太充满目的性了嘛。郭的举动就好像一个第三者突然跑回家要分财产一样啊。李乾隆说：“那是够个大开方便之门，相信没有办法取得所有支持者的认同。”东华大学施正峰教授讲了上高追啊，一讲啊。不知道国民党为什么要对郭台铭那么客气，把国民党当公车，像在搭公车一样，搭到哪一号都无所谓，不高兴就出去，这一次又要来了，这么傲慢、哦、你是要用人用狗去给你跟哦？我不认为美国会喜欢他啦，这股上出名，你就跟他有钱而已，你就是臭臭屁啥好，这就是有钱啊，这变有力量啊，对吧、哦，然后呢，黄岳水老师也说啊，拜托你那才高回啊，你这么年轻气盛啊，伊讲啊，说白了就是国民党要为他量身定做，其实这句话上对啦，啊、哦，我被加入东莞，你就是叫我爱华酸总统啦。蔡正元说，哈、哦，你要不要跟韩国瑜的支持者说两句 ？I am sorry， 哈、哦，总要表个态吧？那要郭董讲 I am sorry 多难啊？哦，一走过变数门，无关讲门暗数咧。哦，然后呢？董志生说：“我讲难听一点，国民党不是公共厕所，你想来就来，尿完以后嫌这个厕所脏，都没有人打扫，然后就走了，然后四年后再回来。哎呀，这个要为我打扫干净，让我进来，天底下哪有这种事情啊？”哦，谢寒冰是建立功。啊！你建议郭董啊，直接宣布参选啦、啊，把球丢回给国民党，其实这嘛是交哦，别、国民党同意哦。哦，那么这个我想请教一下明贤兄，国民党支持者气消了没啊？这样买不买单啊？算不算道歉啊？ 你对我来讲，我是基层的民代嘛，我早期是挺阮中央提名最后提名的啦。嗯嗯。啊，目前客观情势来看，还是侯友宜相对。实力是比较强啦，嗯，毕竟双给两边那个新北市长选举嘛，嗯、经过检验啦，民众那边个等，相对之下被可受攻击面比较小了，嗯，啊，你老公如果假设啦，国民党和郭台铭得啊，紧急提名郭台铭参选总统，想恁多啊，那个绑黑郭台铭四年前美国民党的可能红衣哥的节目可能没那时候开始播，这个一直播放啊，你的双击啊，嗯，哎，安内不？ 那个制作人决定。 所以，我安内啦，就是讲，现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我感觉有的代志是用讲吼，用嘴卖讲嘛，啊，你啦，有啊，讲伤咸嘛，讲伤过头去吼，怎么党内变成挺郭挺侯？隐然隐约有淡薄啊分裂的情况嘛，啊，这剧情竟然不是都要。你想爱剧情吗？国民党啊， 你怎么会这样讲？ 国民党变扁去啊，都分裂去啊。嗯，这 不是我们现在就事论事嘛？ 对，这不是好现象，这不是好现象了。所以目前来讲，昨天王金平院长跟郭台铭会面啊，郭台铭不会要出来讲，有不计较任何形式，义不容辞嘛。嗯啊，可是这位也是安尼，伊无搞话讲个戏嘛。毕竟要选总统是王院长出来选布诶。啊，迄个话唔是对王院，唔是对郭台铭来嘴，迄个嘴讲诶嘛。 啊，上吊个在昨天有一个讯息了。嗯，我朱立伦主席才有讲一句话。嗯，目前最强的母鸡还是侯友宜啊。嗯嗯，这句话讲诶，我讲有两个人听了，对了，讲有迄个郭台铭听嘛，讲、你什么不是上强诶？嗯，不是民调上强诶。第二个当然了，讲有侯迄、那个。那个朱立伦还是讲哦，好有一天了。讲你目前还是牛棚练强的，投手里面最强的。可是你的动作面还要稍微大一点。嗯嗯。当然可以安心啊，所以我认为对郭台铭来讲，他有比较好的选择是安内。嗯。你选博弈要不要进？可是第一个你要化解跟党内的当初的裂痕呐、啊。对、你那边单靠讲三民工同舟计划啦，还是同舟计划二点零，主动申请入党嘛。嗯。啊，第二个。东来瓦当行这里，甚至全台湾走透透，中南部走透透，累积中。如果假设你到四五月证明哦，你的民调比侯友宜还要高，嗯，比赖清德还要高，那时候就有不同的想法哦。嗯嗯。所以对国民党党员来讲，现在当然有两种可能不同的声音了。可对党员来讲，这把提名是安尼，立委先提名，嗯，啊，总统可能爱到国会来过了，这是熟悉的。你讲新北市议会有没有这个考量？当然有啊。嗯。啊，不，你讲侯友宜现在表态。你讲过年开始三月了，开始大家问啊，你当时要表态，当时要选总统，嗯，全你定下死的嘛、嗯。所以有他对侯友来讲有一些主客观的考量了啊。最后我讲一下，对国民党来讲、嗯，如果能整合，那郭台铭愿意纳进来，最好的事情。嗯、那当然最坏的局面呢，郭台铭 keep 不赢。啊，跟柯文哲后来搭档出来参选总统，所以当然对国民党来讲就是更大的一个伤害跟挑战了。 明学兄，为什么我要放信以前会大？你知影无？四年前郭台铭几岁？ 六十几， 六十九嘛，六十九嘛。人咧讲啊，古人咧讲，七十岁就是你已经足自在，拢看有啊，看通啊嘛。嗯，好、哦，这样子。可是我之所以放这个，就是七一六十九岁闹成少年啊，咱讲起来，这个就是今天连赵少康都在笑嘛，连黄岳虽也在笑嘛。 对， 哦，问题是讲七十岁人为什么也做迄个代志？ 随心所欲啊。 其实我要展现的是讲，郭台铭有郭台铭的性格啦。 当然啦， 你今仔日我已经表态啊，你无服我，你甲试看卖下咧啦。 伊较霸气啦，所以当伊、当初甲东来就讲啊，迄、那个初选到尾啊，伊退党。嗯，足侪人东来还是对于这个记忆还是记忆犹存嘛、印象深刻嘛。你讲芝麻，当然伊过去包括捐 BMT 底个。那蓝军的基层甚至五维人对于迄个对于是感念在心，所以他在民间声望，甚至蓝军基层内底层有人拱他，这没有错，他有他的声望。嗯，啊，可是四年前就说，选总统不是小事情呢、啊，你讲算个一半不会啊，搁 keep 不赢，无被算，还是说你不愿意接受党中央的协调，嘿种嘿出代志呢，所以党中央要谨慎一点啦、当初的那个记忆犹存啦、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他性格啦， 哎、 嗯， 一个，柯文哥，我们不能低估郭台铭这几年他的经验跟进步，我说真的，此时此刻郭台铭的社会声望比四年前更高，哦 ，BNT 事件之后，很多人对他形象是哦，你捐了很多钱啊，救了台湾很多人命。这个对他， 但中国是不是讲那钱都不是你的，那是钱都公司的。 对，但他还是某种善心的。 不然中国是不要讲不被吓呢嘞。 有阿德里耶哦，洪一哥，他有选过局的经验的。嗯，四年前他怎么样也跑了那个初选。嗯， 都算你。 他就是说社会声望跟经验这两件事情是跟四年前比他多的。嗯，然后我说真的，刚才朱立伦这我要讲一下，朱立伦啊，他讲说侯友宜是最强母鸡啊。嗯，大家只看他前面那一句话，标题媒体只截这一句啊，逗点后面一句还有啊，侯友宜是最强母鸡，逗点在基层生根，为新北市民服务。嗯，所以朱立伦现在也在这个取得这个平衡当中了。但是我说的，郭台铭现阶段的状况，我认为他的准备的整体的状况还是比四年前的好。但是现在国民党咬住他说情绪了哦，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就好。刚刚我们看这么多画面哦，韩国瑜说四年前，如果回头想，如果站在国民党角度。当时郭台铭讲韩国瑜的那些话没有讲错啊。嗯，如果时空重来，当时韩国瑜继续当高雄市长， 有 郭台铭当总统候选人，我说真的，胜败未可知啊。 对对对。 另外一个是，我们都忘了一个人叫韩国瑜本人。嗯，现在在旁边骂郭台铭的都是之前支持韩国瑜的人，对不对？嗯。但是我举个例子啦，如果郭台铭跟韩国瑜真的有什么方式私下讲好了，哎， 韩国瑜站出来 讲说我不在乎了，支持郭台铭。假设这件事情发生。这些因为说当时骂韩国瑜的这些话而不支持郭台铭，可能会消失。 是， 所以我觉得还有得看。 哦，来，范老师， 刚刚讲说七十岁可以随心所欲，下一句叫不逾矩。 对， 就你不要破坏规矩。你今天当初吴敦义把你 你本来没有参选资格，嗯，吴敦义给你一个荣誉党员，让你找有参选资格，这已经算够你好了，嗯，啊，你民调就不如人家，啊，不如人家，你就哦就把国民党说的一无是处，嗯，就欲举了嘛。我觉得就说你做一个有修养的人，输了就输了，一翻两瞪你也输不起，嗯，然后就说国民党啊、哦、什么啊、这个分赃啊、这个腐朽，我觉得这就不是一个成熟的人，嗯，应该有的反应哦。那你说你四年有进步，可是我这怀疑真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了。嗯，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哦，所以如果这样的人当总统，就我是蛮担心的啦。嗯嗯嗯。那我刚刚讲过，他要朱立伦说不要忘记四年前的教训。嗯，朱立伦讲说有啊，我想到教训，教训就不能再给你重回国民党，对不对？你再回来国民党，我不是再搞一次？嗯，你到时候你到初选，哎，这次初选如果又不如你意。你是不是又要再退一次？嗯，我国民党受得你这样的折腾吗？嗯嗯嗯，我国民党已经被你折磨成这样了，你还要怎样？好，还有就是怎么样？就是很简单嘛，四年前的教训就是一样，侯友宜，你要不我不会征召你，嗯，你就参加初选，嗯，这就是四年前的教训嘛。 是， 还有就是四年前教训什么？我朱立伦不要，我要当一个正常轮，嗯，我不要变成我没有人去管的人，嗯，好，就无神轮。就比如说他知道他的重要性嘛，嗯，我认为朱立伦现在在韬光养晦，嗯。他看你郭台铭怎么出牌，反正我就按兵不动，嗯，我像我不理会你嘛，嗯，我看你怎么出嘛。那朱立伦郭台铭到时候受不了了，又会跳出来，嗯，又跳出来，可能又有讲一些什么金句啊，又被扣分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是豪整以暇，嗯嗯，然后他出访美国，嗯，出访日本。你看啊，刚才我觉得那个东华大学的施老师他说，美国人不喜欢郭台铭，嗯嗯嗯，我朱立伦就要展现，哎，美国人。至少不讨厌我啊，他要凸显我跟你郭台铭的不同。嗯，就我觉得这点来看，朱立伦是鸭子划水。 是， 他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他没有放弃。 白沙屯竞相之旅，柯文哲测试人气，备战2024意味浓厚。不过先前才说竞相完再找郭台铭聊，让郭柯配甚嚣尘上。更传出柯文哲没有非正不可，愿意屈居副手。但如今郭台铭否认郭柯配，就这么巧，柯文哲15号抛出这段战术影片。 战术原则，不让安全集中接业其实。 安站长是吧？你要先决定哪个是 critical point。 像是这句，当遇到前方状况不明，要先节约保留体力，待状况明朗后继续前进，被解读隔空回应国王会后，让2024战况更混沌。毕竟郭台铭才说要赌费率阵营，却转头就想披蓝袍参战， 拿着民众党的这张门票，会不会赢是其次，他还同时得罪台湾政坛上的两大政党，他未来会不会跟柯文哲合作，我个人判断是很低啦。 郭柯配出局，柯文哲又跟宋楚瑜零交集。2024总统大选，民众党有门票，但蓝白或橘白合作都有难度，柯文哲若自己选副手找谁，又是一大危机。要延续民众党能量，更有柯文哲转战新竹立委一说。 他如果要当立委，民众党直接提名他做不分区立委就好，国民党可能要他做立法院院长或副院长。但是以柯文哲来讲，这个是拔蜡票嘛，因为明年立委的选举结果如何大家都不知道。 民众党其实有自己的自主性，那其实也算是国民党内部的家务事，民众党还是会保持自己的步调， 自家人帮忙缓颊。毕竟2024大选牵涉政党票，身为主席的柯文哲得帮民众党续命，但眼前局势，就算柯主席保留体力，也势必伤痛无尽。 这个苏维兄郭兄吗？嘿， 哦，就是现在你看郭台铭这个部分哦，嗯，他有钱，大家都是觉得有钱就是有力量，可是重点是组织啊，嗯，不是有钱就有组织的。现在郭台铭缺的是像明贤这样的战将出来啊，而不是说，哎，只有自己有钱就可以把所有的人叫出来，不是。他很清楚，跟从民众党跟国民党比，当然是国民党的组织强，当然是国民党的战将多。所以他往国民党去，本来就是理所当然，大家从政治上的政治圈，大家盘算都是如此。好，那所以呢，他会透过这一次。透过王金平的见面来拉拢国民党，来希望国民党能够支持他，这当然是最好的算盘对他来讲，嗯，可是这对民众党是个很大的伤害，啊，过去这个郭柯配这个传闻，大家讲说，欸，这个柯文哲说这个是对手的认知作战，嗯，我想请问大家，自己人放的是叫认知作战吗？嗯，对手放的才叫认知作战啊，嗯，自己人放的叫两手策略，嗯，对不对？怎么会有人说自己人放 然后说这个自己人的认知作战。 我可不可以请教你啊？因为我是有看到说，啊，这个朱立伦到新竹的时候，其实有找高虹安的。嗯， 对啊，因为 表示朱立伦跟民众党关系也不错呢。 其实这个是讲严格讲哈，这个从民众党， 他好像在拉拢郭台铭呢， 是个危机啊。哦，是个危机，因为民众党的现在的新竹市党部主委叫李进颖， 对， 是李家进的儿子，过去曾经代表民众党选过区域的立委。哎，那民众党的区域的立委怎么现在跑去当国民党新竹市党部的主委？ 对对对， 当然就是因为朱立伦跟高虹安之间达成了一个政治上的交易。嗯，由民众党来支持，哦，由这个国民党好，哦，来支持这个李进颖，来掌握这个民众在新竹的盘， 是 好，那让高虹安能够取得国民党议员在议会的支持。嗯嗯嗯，那所以呢，是朱立伦跟高虹安达成了政治上的协议，并不是朱立伦跟柯文哲达成政治上的决议。现在民众党要紧张才对，啊，因为他的高虹安可能快被朱立伦拉走了。啊，嗯，啊，对啊， 哇，那这高虹安被他拉走了，那柯文哲还剩什么？ 对啊，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啊，所以他只能透过底下人来帮忙放一下什么他也可以当副手啦，啊，他可以当行政院长等等。 我因为给赵康今天这样讲啊，一公啊，看到郭董解释说他年轻气盛，他哑然失笑。哈，意思就讲你几岁啊？四年前你也不年轻了啊！啊，这个大家都一致的哈。伊讲啊，但是郭董这样讲也是某种形式的道歉。我意思讲，迄就是有时候霸气，迄就是性格了。嗯，你叫伊讲道歉多难啊！但是你若无我面子，我变倒我讲哦。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